一星，周末你和小唐跟我一起去 S 市出差吧。 S 市？啊，是要去参加全明星周末。是啊，我搞到了三张票，了不起吧？不错不错，那行，一起去吧。那就说定了，我去找小唐。哦。哼，明天我要去 S 市了。 嗯，我也要去。哎，你也要去？他们找上你了？ 谁要找我？ 就是这次的全明星周末呀，今年是轮回主办，他们那边希望你能以特邀的方式出席一下，所以联系了家世。经理还问我能不能联系到你，我没理他。哦，不是，是我们老板买了三张票，请我一起去。 当观众啊，那感觉会很不一样吧？我也想当观众。<笑>也就算了吧。 叶兄，我跟小唐也说好了，你别玩太晚，咱们明天下午的飞机，酒店我都订好了。 哎，知道了，老板。本作品由阅文集团提供，蝴蝶兰原著，猫耳 FM 出品，729声工厂配音，《全职高手广播剧》第一季，第23集。 进来，人真多呀，难得来一趟。本来还打算今天白天先去逛个街呢，不过还好没去，不然啊，这会儿咱们肯定得迟到了。没关系啊，果果，明天早点起来，我陪你去。嗯。哎呦，这儿的出租车司机也太差劲了，我们酒店离全明星场馆这么近都找不到路，还好叶兄知道怎么走。 嗯。 哎，你也当过职业选手。 虽然是小角色，但你总要跟着队伍来来回回跑的吧？各个俱乐部你是不是都去过呀？啊，是。 哎，姑姑， 我们的座位是这里吧 ？C 区。啊，对对对，C 区，19213。哎，怎么样？我选的位置还不错吧？哈，还行。挺好的。哎，音乐停了，要开始了。 看到了，沐浴成风，沐浴成风，哎，沐浴成风，好，这怎么太吵？现场交出， 原来是家世的残粉。你说呢？ 我不知道，我都不认识。 来来来来，我给你介绍啊。 那边那个术士是索克萨尔，蓝羽战队的队长宇文周操作的角色，哎，他旁边那个拳法师是大漠孤烟，是霸图战队的队长韩文静。最后登场的这个是一枪穿云，轮回战队队长周泽凯。哎呀，不愧是轮回的主场啊，人气真是高啊！来来来，快看。 全息投影在展示上场角色的对打，哎呀，这个镜头效果太炫了，和游戏里一模一样。啊不，现场效果更震撼了。这才是真真正正的现场。各位观众晚上好，在欣赏过刚刚24位全明星角色超炫的表演之后，属于我们荣耀粉丝一年一度的全明星周末，现在正式开始。 接下来是大家期待已久的新秀挑战赛，让我们欢迎第一位上台挑战的新秀。 哎，新秀挑战赛和普通的比赛有什么不一样吗？ 新秀挑战赛只有在联盟注册未满2年的职业选手才能报名，他们可以自由的指定任意一名明星选手，由主办方提供实力相当的账号卡进行对战。 为什么不用自己的角色啊？ 新秀和老选手的差距不仅仅是技术。 角色本身的差距也很大，像全明星周末这种娱乐为主的比赛，这样做也是为了缩小差距。 哎，我记得以前好像也有过明星选手用自己比赛账号的情况。 如果双方都同意的话，是可以的。 哦，知道了。 我们就一起给大家带来 有新秀获胜了吗？嗯，我也记不清了，很少吧。毕竟被挑战的可都是职业圈里的顶尖选手呢，差距有这么大吗？ 不要小看职业圈啊。 哎，不过新秀里有时也有实力不错、人气高的选手。每年全明星周末，大家都会很期待，到底是谁会来发起挑战？ 是啊。 哎，楚云秀他们这么快就打完了？ 本场获胜者是楚云秀。最后那一击烈焰风暴的操作实在是太棒了， 楚姐姐真厉害， 你也很优秀。 感谢两位女选手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比赛，两位可以回到选手席上稍作休息。那么接下来是我们第二位挑战的新秀，她是来自微草战队的高英杰，大家掌声欢迎高英杰登场。小杰呢是今年联盟令人瞩目的新秀，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。 大家好，我是高英杰。 今天是小杰第一次来参加全明星周末吧？那小杰，大声告诉大家，你要挑战的选手是？ 我要挑战的选手是我们微草的队长王杰希。队长是我一直以来学习的对象，在训练中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。 好，掌声欢迎我们的魔术师王杰希上台。王队可是我们新秀挑战赛上的常客。 大家好，我是王杰希。 那在比赛正式开始前，王队还有什么话要对我们小杰说吗？ 加油啊，英杰。 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舞台交给来自微草战队的王杰希、高英杰。第二场新秀挑战赛现在开始。 看这阵势，微草这两人是来真的呀。 这新人听说是微草今年新秀里最出众的一个。 少天，你怎么看？ 队长，新秀挑战赛你怎么认真啊？不过这个小孩的操作极快，手速恐怕在王杰希之上，他就是靠这个现在压了王杰希一头。因为快，偶尔出现了一些破绽也很难捕捉到，而且我觉得他也不是不知道自己的破绽，而是无所谓，所以才放弃去弥补，选择努力追求速度。 我也有同感。 不过他一个新人哪来这么老道的经验，肯定是王杰希教出来的。哎，等等，不对啊，我怎么越看越觉得这小子就是王杰希专门调教出来对付我的。 那王杰希呢，你怎么看？ 我看他一世英名大概要毁在这儿了。哈，我真是迫不及待的想要打个电话恭喜他一下。哎，我手机哪儿去了？哎呦，王杰希的血量落后了，这小子还真是处处压着王杰希在打。要说要说， 王杰希本来不该输的。 这小孩太不像话了，我们队里有哪个新秀敢这么没大没小的，必须罚他打扫一个月的卫生啊，不，两个月。我看还是三个月吧，三个月差不多。 王杰希的技能加点没有加彻底。 你是说他上场前故意没有把主办方给这个角色的技能点加满？ 没错，他的技能伤害比起高英杰的稍稍差了一点，在这样焦灼的连续碰撞之后积少成多，现在两人的血量差渐渐变大了。 你的意思是王杰希是故意让那个小孩的？ 看起来是的，而且他想不动声色的让。 这个小孩实力也不错啊，用得着那么细心去捧吗？ 因人而异吧，有些人呢会因为惨痛的失败而燃起斗志，有些人却需要这样一次恰到好处的胜利来树立信心。这孩子我们也不熟，但王杰希既然这么做，肯定有他的道理。 那不能让他得逞，我要赶紧戳穿他。 你就厚道一点吧，为了捧这一下，王杰希的牺牲已经很大了。 而且风险也相当大，这要是被对方看穿了，效果肯定适得其反。他技能点上的相让幅度也绝对不大，我看大概只是两个技能低上了一阶而已，能掌握得这么精准，也肯定是下了一番苦心的，用心良苦啊。能不能把握住这个机会，得看这个孩子自己了。 没错，只靠这点血量上的优势，高云杰想赢也得发挥得无懈可击才行。王杰西还真自信啊，他以为这么做大家都看不出来吗？ 哎，对了，叶秋他来了吗？ 我哪知道啊，那得问苏沐橙啊，我看看他在哪里啊。啊，在那边。喂喂， 哎，皇上干嘛呢？ 去去去，没喊你。靠，苏沐橙这个死女人，明明看见我在跟她打招呼，竟然故意把头别过去了。 哎，看这情形，王杰西难不成真要输啊？ 不是吧，微草这新人有点厉害啊。 队长现在退到地图边缘了，我要攻上去吗？冷静，赶紧冷静下来啊！想想队长平时都是怎么教的，挑战队长。 嗯，英杰，不要紧张，胜负不重要，去感受一下比赛的气氛。 可是我。 放松一点，拿出打决赛的状态，相信自己的判断，不要放过任何一个机会。 不要紧张，对，相信自己的判断。现在这个地形，队长只能从右侧突围，我的血量比队长多，只要能命中一个大招。 则是高英杰，让我们欢迎两位选手回到舞台中央。刚才的比赛真的是太精彩了， 真的， 这在我们新秀挑战赛上 击败了队长， 简直是打破了我们新秀挑战赛的传统啊！ 这些欢呼， 你是不是没有尽力啊？ 是给我的。 比赛总是会有输赢的，相信大家刚才也看到了，英杰很优秀，发挥得很好。 队长他 新秀挑战赛，嗨，不就是一场秀吗？ 就是，何况对手是队长啊。小杰，尽全力打，放心，赢不了。 也对，那可是队长呢，我怎么可能赢？ 小杰啊，有什么想说的吗？ 我 打得很好。 队长，我 恭喜本场获胜者高英杰。要肩负起微草的未来啊，英杰。 好，很精彩的一场比赛。 精彩精彩，是很精彩，快坐下。 有这么厉害的新秀？ 哎，现在已经开始。你们说王杰西是不是生气了？被自己队里的小朋友打败，很难堪吧？今天都一个人先下台了， 意想不到的惊喜在后面呢。 希望这家伙的苦心没有白费吧。 下一位上场挑战的新秀又是来自微草战队的，有请乔一帆上台。 又是微草的，这是谁啊？乔一帆 希望挑战的选手是操纵荣耀第一正轨 叶兄，这是跟我们刷副本那个一寸灰。 掌声欢迎两位选手登场。 那他能赢吗？ 哎呀，微草今年到底给全明星周末准备了多少惊喜啊！一帆啊，不如让你们王队也一起上来，一次性给大家透个底啊！ 大家好，我是乔一帆，很高兴有机会能向李轩前辈讨教，我会好好努力的，请前辈多多指教。 客气了，刚才的比赛大家也都看到了，微草今年的新秀让我有点害怕，我也会努力的。 哎呦，我好像闻到了火药味。好，有请两位选手进入比赛区。 终于轮到我了，这个赛季结束，和战队的合同就到期了，这是我最后的机会了。竟然紧张的手都在抖。不要紧张，这是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机会，连队长都鼓励我了，一定要让大家看到我的能力，哪怕一点点都好。 一帆，你说你也想报名新秀挑战赛？ 队长，我想锻炼一下自己。 新秀挑战赛有什么好去的？还不都是秀？ 他是看小杰报了名，所以也想去吧。 这能一样吗？ 去吧，好好表现。虽然是表演赛，但能和顶尖选手一对一切磋，是很好的学习机会。 我会努力的， 我会努力的。 欢迎回到荣耀， 各位荣耀的粉丝们，大家久等了。现在李轩和乔一帆两位选手已经准备就绪，今晚第三场新秀挑战赛马上开始。 哎，小杰，一帆这小子挑战的不是本职业的前辈啊，他喜欢李轩吗？ 可能是吧。没听一帆说过喜欢李轩啊，不过一帆最近总是很忙的样子，经常一个人待着，总觉得他有什么心事儿。 好，随机地图已经生成。哇，这是张废墟图啊。这是非常适合鬼剑士的战斗地图。两位选手现在没有选择战术走位，直接来到了顶上。接下来 一帆用的角色 正面交锋 居然不是刺客。 我是不是看错了？乔一帆也是用的鬼剑士？ 这有点过分了，不拿本职业挑战大神也太不尊重前辈了。 你们小声点儿，应该只有咱们队里的人知道他的职业其实是刺客吧。 哦，也对啊，那还好，不然让那些记者知道又得乱写了。 嘘，都别说了。队长该不会生气了吧？不管怎么样，加油啊一帆。 短暂的观望之后，竟然是李轩选择先发制人。看来刚才他说要认真不是开玩笑的了。乔一帆也动了，他在向李轩藏身的地方靠近。李轩突然出击，乔一帆一招鬼斩没有命中，李轩同样使出了鬼斩。 李轩竟然点的斩鬼技能啊。 镇鬼的优势在 PVE 和团队辅助上，乔一帆的鬼斩不适合 PK。 李轩用的是主办方提供的账号卡，选择点适合 PK 的斩鬼技能很正常。 可是队长，斩鬼都是瞬发技，一帆选要延长读条的镇鬼，那不是会被克得死死的吗？ 李轩怎么打新秀挑战赛也这么认真？ 联盟第一镇鬼李轩竟然选择了斩鬼，很显然乔一帆有些措手不及，被上挑浮空后也是暂时没能脱身。这个李轩这一套的连击真的是打得相当漂亮，这场比赛似乎已经没有太大悬念了。 一帆这是搞什么名堂呢？这么打不行啊。 就是，怎么会在空中被打了一整套连击啊？ 虽说新秀挑战赛输了没什么，可这么个输法也不太好吧。 梁芳， 坐下。 队长，这也太…… 坐下。 我…… 队长是生气了吗？一帆，赶紧振作起来啊！ 只万人歌颂，是最。